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睇《风云谷》。咁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鲍伟聪嘅咧，亦都系非常之感谢各位嘅陆续嘅加入嘅。咁有啲咩意犹未尽嘅话题咧，本人都会喺我自己嘅 Patreon 嗰度咧，继续深入讨论。好似而家当前啊，呢一单嘢就系美中之间咧嗰个关税嘅谈判咧，而家仲未有进一步嘅结果啦。咁啊，同埋咧，而家就 Donald Trump 咧就有少少内外交困啦。但最重要咧就系中国啊，而家第一号嘅人物，即系林郑所声称佢系最崇拜嘅世界领袖嗰位咧，最近系有种种不利于佢权力啊，系嗰个传言咧系流咗出嚟。当然有好多嘢咧系未能够证实啊，冇事实根据咧，我哋又暂时不落结论。但系睇到好多账面上嘅事实咧，系好古怪嘅。好似最近咧系呢一单，其实咧系好大件事，就喺7月17日啊，中国嘅人民日报用头版啊就登出一篇新闻，就系咧报道中国最高人物习近平7月14日喺佢现身主持嘅一场叫中共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嘅时候就发言。就咧嗱，呢个咧新闻咧呢件事咧不寻常之处咧有两样。话第一就系《人民日报》7月17日嘅头版嘅报道非常之直接，系引述啊习近平当日啊喺个会议嗰度佢讲话嘅原汁原味，就系话啊呢位第一号人物咧就向座上啊系个个喺度耷低头喺度写笔记啊呢班共干同埋党官就问佢话上项目。一说就是几样，人工智能、算力、新能源汽车，是不是全国各省份都要往这些方向去发展呢？产业呢，系嘛？咁跟住咧，《人民日报》就话，习近平强调，推进城镇化必须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不能脱离实际，急于求成。嗱，呢件事咧，之所以石破天惊，就系第一。是习近平用亲口否定了他在这一年几两年之前亲口说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就是以新质生产力为重点。这个是他自己说的。第二就是他的报道的方式呢就是破天荒是直接用引述。就是说呢这位第一号人物就说上项目一说就几样。人工智能、算力、新能源汽车，是不是全国各省份都要向这些方向去发展产业？这个是不寻常的这样报道，因为这个是原汁原味，是令到中共地方各级的党官一看就知道大事不妙。因为这句直接的引述是有了他的语气，甚至那些党官、那些共干可以揣摩到喺呢个最高人物咧，呢个主上个表情系相当之唔老礼，系喺度闹紧人嘅，系嘛？个上项目一上就系几样：人工智能、算力、新能源汽车，是不是各省份都要往这些方向去发展产业？即系而家闹紧你哋啊，系咪？人民日报引述话，即系阿爷唔开心啊，系闹紧你哋而家系咪一听到啊新质生产力啊，发展自电动汽车？就嗱嗱声就做啊！其他嗰啲咧，啊农业咧、地摊经济咧、零售消费咧、地产咧，系咪瓜晒啊？啊，使唔使而家全部一铺啊，系怼晒落去新质生产力啊？嗱，呢啲咁嘅报道咧，你要识得观察中国问题啊！就系连即系话《人民日报》啊，嗰个总编辑啊设计新闻呢单嘢咧，系翘埋手喺侧边睇啊！这个不应该这样报道，因为几十年来你报道毛泽东的讲话、邓小平啊、江泽民，这个一定是叫 indirect 的，叫 indirect reporting， 是叫间接的报道，就不是原汁原味是引这句说话。引这句说话呢是有个政治意图的，对于这些中国的宣传口，就是说不如你自己讲了。唉，我哋唔识得报道啦，原汁原味啊，系请圣上你哋嗰把口你咁讲， 我就咁讲。嗱，呢个咧系即系睇你个你熟悉同埋了解中国问题，你知啦，呢个系不寻常之处，系嘛？好啦，新华社咧就加把口入嚟啦。今次呢个叫城市工作会议，城市工作会议个规格就唔系好高嘅，因为咧你系讲中国嗰啲城市嘅工作，其实你使咩 number one 啦？你 number one 就已经咧系叫管嘅嗰个叫一个叫大政啊嘛，系国家大政啊嘛，大政你定咗啦，啊生产力啦，系咪系全力咧，系自力更生搞人工智能啦？你嗰啲咩城市工作啊、地方政策啊，你系咪应该俾啲地方官员、省委、市委书记嚟自己做啊？但系而家唔系，而家咧系龙行大路喎、啊。啊，咁啊，龙颜大怒咧，有冇理由咧？吓、啊，咁我哋不妨啊睇下呢个咧所谓嘅大干快上啊，国家计划经济呢、这个咧系中国自己标榜嘅社会主义嘅优越性。呢、这个优越性咧，你系几十年来你系话咧系威过美国呢啲咧系资本主义国家嘅。点解啊？因为你系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就系一。个人而家发展到近年，一个人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同埋咧系指明方向。所以咧，《人民日报》咧系呢个咧直接引述出嚟咧，其实即系温馨提示中国各级官员啊，发展新质生产力系咪你哋度出嚟嘅咧？唔系啊，呢个命令同埋号召系咪你哋自己发出嚟嘅咧？唔系，咁系边个咧？咁我哋咧不妨啊，系睇睇2024年啊。一樣咧，係呢個咧，中國嘅《猴市》雜誌，《人民日報》都有登噶啦。佢話咧，習近平指出，發展新質生產力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和重要着力點。喺2024年嘅五月，即係咧係一年之前，就係由咧習近平本人出席14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江苏代表团嘅时候咧，就发表重要讲话。呢、这个重要讲话咧，吓佢系讲到明，佢话咧系贯彻新发展理念，不断深化对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同埋规律嘅认识，强调发展嘅高质量。党的19大报告宣布，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所以。系嘛？呢位啊，1号人物严正指出，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新质生产力就系技术革命性突破催生而成。第二就系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第三就系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第四就系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第五就系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一连串就讲咗5个创新，就是围绕住所谓嘅新质生产力是中国未来经济嘅重点呢个指示嚟到作出一个有力嘅大陆佬嘅话即叫具体嘅说明。当时已经定咗新质生产力就是3大产品，第一就是电动汽车，第二就是电动汽车嘅电池，第三就是太阳能板。啊！點解而家突然間咧就鬧翻你哋轉頭？做咩？而家你哋攏曬落去做曬呢啲嘢啊？仲有冇其他嘢啊？因為外部經濟環境咧大鑊啦，因為呢個歐盟咧已經決定向中國嘅電動汽車課徵關税，中國生產嘅電池同埋太陽能板係傾銷歐洲，歐洲同埋美國同聲指控你係國家機器補貼，搞到咧係好平。系嚟到展开个恶性竞争，呢个同我哋今朝嘅风云快讯所讲，大陆嘅饮食业全面咧系掠夺性进驻香港咧，系同一条桥。嗱，咁而家欧洲同埋美国嗰度闩门，你啊大镬啦！一年几之前，你以嗰个叫国家机器嘅计划经济，系嘛大干上马，系嘛大干快上，一连串咧叫下面你仲有提供津贴噶。一大，因为你嗰个系叫国家计划经济啊，呢个叫优越制度。咁下边梗系舐钱啊，同埋根据你嗰个方指明嗰个方向啊，系全部去啦。啊，你而家咧就话唔系，啊而家变成一个叫三拍主义喎。第一就拍心口，得，我哋全力去做。啊，第二就拍脑袋，点样做系咁样系噶啦。第三 做弯咗、乌歪咗，哦哦，咁就叫拍屁股，叫三拍主义。而家咧就全部咧系你哋呢班人啊，系办事不力。嗱，而家咧就所以《人民日报》登呢篇嘢咧系可圈可点啊，系嘛？就系话俾你哋听，下边地方干部而家唔系咯，啊，新质生产力咧，啊，你哋唔应该咁样重点训身咯，应该谂下第二样嘢咯，系嘛？嗱。所以嗱，呢啲就係啊所謂嘅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嘅優越性啦。嗱，呢件事係好大件事啊，因為你呢個發展三大新質生產力啊，係一個國策嚟噶，係嘛？係近兩年以來啊，係全國啊嗰啲資金啊，同埋嗰個政策同埋重點攏曬落去嘅。嚇，香港咧嗰啲親中輿論呢兩年搏命吹奏啊，話中國嘅電動汽車太陽能板已經咧係橫掃西方市場啊！你喺度吹奏緊比亚迪点样样咧，系卖销赢得个 Tesla 嘅时候咧，而家突然间比亚迪咧系出现滞销同埋割价，同埋大量啊卖剩嘅比亚迪啊堆晒喺度啊，同埋其他嘅电池啊，于是上边圣上怪责啊，唔关我事啊，系你哋呢班人傻蠢啊，系嘛堆晒落去做咩啊？但系当佢咁讲嘅时候，就唔记得咗呢个叫国家嘅计划经济啊。是你而家喺全世界牙刷啊嘅本钱啊嘛，指明方向啊，所以跟住会点咧？所以呢件事系咪大件事咧？系会对香港有何影响咧？一阵我哋再讲。 系嗱，联合早报报道里边都引述路透社嘅分析啦，就话中国咧依十几二十年嘅投资拉动呢个经济嘅模式咧，就一路咧假设啊个经济系一路咧咁可以发展落去嘅。咁大家都知道啦，其实啊，依十年八载发生紧咩事，同埋同美国同欧洲嘅关系咧，啊，而家已经大不如前啊！依个电动车嘅同埋太阳能板嘅关税影响咗出口，再加上咧内需而家出现咗内卷现象，房地产不振，再加埋一带一路嘅战略咧，而家咧都已经开始咧就唔提啦。啊，好多嘅国家咧。對呢啲一帶一路嘅戰略咧係有保留，同埋咧，譬如話佢哋嘅高鐵啊，都唔再使用中國啦，或者係咧將一帶一路咧嘅戰略退出，譬如意大利等等。嗱，呢啲種種嘅情況咧，就造成一個現象，就係地方嘅債務咧大量增加，因為呢啲投資咧全部都係借貸嚟嘅。咁啊，除咗之外，另外就係產能過剩，呢點咧都唔係今時今日嘅事啦。因為咧呢啲咁嘅投資帶動經濟之下咧，各個省市咧都係努力啊。去生產，而家大量嘅鋼鐵混凝土咧都冇辦法咧出口，因為咧而家中國裏邊嘅樓市咧個需求降低咗之後咧，依啲全部咧都係產能過剩嘅項目。咁依啲係過去式，而家最新嘅產能過剩咧就係電動車、太陽能板同埋電池，大批嘅依啲廉價嘅比亞迪啊，或者係其他嘅次一個品牌嘅依啲咁嘅電動車，全部積。全喺工廠同埋碼頭上邊咧，都出口唔到嗱，所以先引申到咧頭先你所講咧，習近平咧突然間就喺度講咧，就話而家係咪你哋各省各市全部都一窩蜂咧去做呢啲嘢啊？嗱，呢個令我諗起近日咧，我睇咗套電視劇叫《長安的荔枝》，咁啊個故事好簡單嘅咧，就係呢個唐玄宗年間，因為楊貴妃想食呢個荔枝。一見紅塵妃子笑嘅故事，於是咧就落咗道命令，就要喺廣州咧運荔枝上去長安。咁但係大家都知道咧，荔枝咧啊擺唔過三日咧就會爛噶啦。咁啊點樣喺當時咧千里迢迢幾千公里嘅路咧，可以喺短短嘅日子裏邊咧運上去？咁啊依個任務落咗嚟之後咧，其實所有人都會問點解冇人提聖上咧？其實荔枝我哋運唔到上長安嘅喎。三日就烂噶咯，我哋运上去闲闲地要一头半个月噶，咁佢哋话咧，圣人讲嘅说话咧系唔会错嘅，我哋系唔能够质疑咧圣人咧嘅旨意，因为佢一定比我哋聪明，一定比我哋咧知道咧啊呢个啊运送嘅方法，你唔运唔到或者你做唔到咧系你嘅问题， 你谂掂佢 啫。嗱呢个咧就系即系几千年嚟咧中国嘅帝王政治之下咧。其实你是没办法质疑呢、这个、啊、最高者的意志、啊、错的旨意是你、啊、当初说新质生产力你一定要执行到底，你不执行到底呢就是你失职，但现在执行到底这么多货去不到呢都是你失职，陶先生对不对？ 因为这句说话可圈可点，人民日报直接引述、啊、最关键的这句 他说是不是全国各省份都要往这些方向去发展产业、是不是？我可以代这些成千上万的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共干说是。 你眼望 望是喂，我哋冇办法啦，实事求是啊嘛，系咪？2024年6月1日，中国官方嘅求是网系直接引述习近平总书记嘅金句，啊，佢话去年7月以来，我在四川、黑龙江、浙江、广西等地考察调研时，提出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嗱，讲明啊，佢喺四川、黑龙江、浙江、广西啊，大江南北啊，佢四处去地方考察嘅时候，佢自己提出对呢啲叫黑龙江、广西啲地方都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 陶生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跟住12月中，我又提出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产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我提出啊，这个不断是我啊，新质生产力这个概念啊，这个重大任务主要考虑的是，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哇，这个即是马克思的基础的理论啦，即是相当之博学多才啦。 你就咁。或者 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出对外对高质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嗱，你要睇住佢巡视由黑龙江至到广西啊，由呢个叫四川至到浙江啊，黑龙江系北啊，广西系南啊，啊呢个咧四川系西啊。就讲浙江系东，即系东南西北全国一盘棋，都要发展新质生产力，系佢讲噶嘛？咁而家佢话点解你而家系咪全部一科风玩晒呢啲嘢？唔玩第二样啊？下边啲咧听到，喂大佬，我哋都想玩第二样啊！吓、啊、死鬼咗个李克强话发展地摊经济、人间烟火啊！吓、啊、你话唔好啊？吓嗰啲咧系损害市容啊！我哋都想玩啊地产经济啊，但系你话咧啊，房子是用来房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啊！吓、啊、搞到而家呢个恒大啊带头啊爆晒煲啊！吓、啊這個、呢个咧叫做内卷啊，内需变内卷啊！吓、啊、零售不景啊，佢话点玩啊？咁而家咪全国啊系集中系新质生产力啊，系圣旨嚟噶嘛？系咪啊？嗱、啊，所以呢件系大件事。嗱、啊，我哋呢度冇 comment。系嘛？中国点样样玩边个方向呢？吓，我同你咧系绝对冇资格去批评同埋指导。只不过即系前后两年之间，一年几之间啊，吓呢啲中国官方最高当局嘅言论攞嚟对照，吓原来咧而家又唔系啦，吓又咧系以往咧系去得太尽啦。咁但系你谂下，当你发现而家下边一窝蜂去扎堆嘅时候，中间嘥咗几多钱？做咗几多千万架呢啲咁嘅电动汽车咧，系去唔到新质生产力，仲有太阳能板呢啲啊，点样消化？系咪运落嚟香港帮下手？喂，比亚迪卖唔晒，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应该啊叫香港人买多啲啊，系咪啊？喂，呢啲时候你又帮下中国啦，啱唔啱？ 系你先至敢旧事重提，提翻喺旧年讲过嘅嘢啫。啊！現實嗰啲省委書記耷低頭，拎住支拍子、補支筆喺度抄嘅啫嘛，頭都唔敢惡高啦。嚇、啊，仲要提翻阿老細，其實咧依樣嘢咧係你自己講嘅喎。呢啲我喺電視台以前咧，我都經歷過類似嘅嘢。明明佢 ban 咗條橋，跟住佢自己講翻出嚟，一模一樣都得噶嘛，老細嘅嘢係嘛？但係我覺得咁。我哋對比咧，我哋唔好理中國大陸發生咩事，好似你話齋，佢做咁多太陽能板、電動車攞嚟食，我哋都唔好理佢。最緊要顧掂香港先。嗱，香港嘅特首李家超就叻啦，佢冇向新質生產力進發。香港有冇發展電動汽車？冇嘛？有冇就搞太陽能電池啊？都冇啊嘛。香港搞咩啊？熊貓經濟，記唔記得啊？ 但係咁，香港你而家重點搞咩啊？ 系个叫做空小人满街，你重点搞远对抗、啊，系嘛？上面冇叫你、啊，系咪啊？ 唔系啊，而家香港，香港记得 搞叫做国安法啊，同埋一百几亿攞出嚟，你要重点打击远对抗。习主席冇叫你咁喎、啊， 李家超， 而家你系咪而家瞓身搞晒呢样嘢，搞到经济弯神啊？ 嗱，我记得噶，李家超同埋众高官都仲在位，未死噶吓，咁啊记得噶，当初搞咩盛世经济、熊猫经济呢两样嘢，而家冇人提嘅，点解？嗱，呢啲咧我就觉得而家特首咧就有先见之明啦，冇一窝蜂跟住其他嗰啲省市咧一齐搞嗰啲新质生产力，反而 down to earth。啊！搞呢啲盛世經濟，即係賣下廟街魚蛋啊，熊貓經濟賣下啲熊貓包啊，咁樣搞一大輪咧，跟住咧就當交個差咁冇事。咁就香港咧就唔會好似其他省市咁咧一窩蜂走去做電動車。如果你萬一香港當時都係跟風搞走去搞新質生產力咧，咁就大件事啦，係嘛？咁同埋香港咧而家爛船三根釘，地產經濟依然都仲有啊！啊，樓市雖然冧咗三成，咁但係都仲有七成啊！呢、這個咧就係香港咧，我覺得咧啲高官咧，哇高瞻遠矚啊！而家仲有啊，有人提啊恐龍經濟添啊，話唔知挖啲化石出嚟咧，可以咧做景點啊咁樣啊。但香港咧就好多呢啲經濟噶啦。 特區政府咧都跟得好貼噶喎、啊，你口口聲聲話創科噶喎、啊， 嗯， 係嘛？你唔好同佢洗白喎、啊，係嘛？呢啲咩地攤啊，嗰啲咩夜繽紛啊，嗰啲係配菜嚟 喎、啊。經濟啊，係啊。 個主菜唔係喎，主菜叫創科喎、 啊。創咩科？ 創科嗰度 KP 又唔知啊。創科你咪配合啊！啊，呢、這個習近平講新質生產力噶嘛？啊，你又要國，你香港要融入國家大政發展啊嘛？融入嘅话就系2024年都要发展新质生产力啊嘛，我讲过唔好唔记得吓、啊。另外仲有啊，系嘛，就系、是、新一份施政报告就快发表啦。中国香港嘅新民党咧就严正啊，就向呢个特首李家超要求啊，就要香港发展太空经济、啊，包括咧为香港成立一个叫航天办公室、啊，并且咧系要求中国，即系佢哋声称嘅中央向联合国建议。在香港設立聯合國空天智能國際創新中心喎、啊， 咁勁個名字、 啊。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好嘢啊，佢話香港具有良好條件發展航空航天經濟。佢話香港擁有大量科學家，亦可協助航天企業作融資貿易，即係新大手板咧，華爾街咧係會泵水入嚟、啊。佢話新民黨建議，唉、哎，犀利咯！香港聯同大灣區申辦2036年奧運會，哇！想窮都幾難啊！嗱，而家咧上嗱，記住啊， 好多經濟啊， 呢個叫航天叫太空經濟，講過咧唔好咧係當冇嘢啊！啊，成立航天辦公室，我就一定贊成嘅，係嘛？喂，你而家大呢樣嘢一計不成就另生一計，係嘛？哭哭啼啼小紅書兩餸飯。啊！賺埋嗰啲一角幾毫，可能咧葉劉啊，嗰個新民黨俾阿鍾培生啊，係刮醒咗啊，係嘛？喂，人望高處，唔該你爭下氣啊！賺埋呢啲乞衣錢，你倒不如啊，係嘛？叫毛澤東話齋，可上九天攬月啊，係可下五洋捉鳖啊嘛，係咪？九天攬月呢、這個先係中華民族嘅豪情啊嘛！嗱，呢個叫太空經濟，你又睇下咧，李家超接唔接納？你要接納噶，因為葉劉咧，而家係呢個行政會議嘅首係咪嘅首席啊？ 召集人啊， 召集人啊，係嘛？呢個咧就係有一個咧， 我覺得就咁，陶生 相當官方啊，係一個咧一個事業。 搞啲太空經濟之前找咗啲舊數先，我記得有咧依個伊斯蘭經濟同埋中東經濟嘅，即係杜拜王子嗰啲啊，啊咁啊嗰時亦都提出嚟咧鬧空空啊，一個經濟接一個經濟。咁但系呢啲全部而家好似冇咗聲氣咁樣，又於是又搞呢個太空經濟。咁啊，幾時搞啊呢啲經濟咧？我覺得咧就特首咧就應該咧就應該揾翻一啲叫 KPI 啊，究竟呢啲經濟做咗啲乜嘢嘅成績出嚟先？ 《人民日報》報導，習近平喺最新嘅城市工作會議嗰度話，必須符合經濟社會發展規律。不能脱离实际，急于求成，呢、这个叫记住习近平主席最新指示，系嘛？推进城镇化， 啊，不能脱离实际急于求成。香港有几多太空专家？啊，香港有冇咧自己嘅爱因斯坦？系嘛，发展太空经济，你有冇去过呢个美国太空总署嗰度？人哋俾唔俾你哋入去参观？望一望嗰度有几多麻省理工啊？啊嘅火箭导弹专家啊，嗰度有几多啦？系呢个同美国国防部合作太空，太空唔系你一支弓可以搞得成噶。呢个一定系同啊军事技术同埋五角大楼情报特务系统一齐玩噶。呢啲唔系净系物理学啊，所以香港有好多科学家。请问啊，有几多位咧？啊，火箭专家啊，系嘛？科大啊，吓港大啊，嗰度交几多个人出嚟咧？不过唔紧要。我怼咗俾你李家超咧，你李家超做啊，我唔可以讲做你就死啦，系嘛？唔该你睇睇个库房有几多钱，唔做哦，系咪软对抗？ 阿习主席咧， 而家我要你配合中华民族啊，啊叫新世纪二十一世纪腾飞个中国梦，所以你香港系咪要配合搞航天经济？唔搞。你是不是消极抵制？ 搞之前要小心一点，因为习主席呢就那篇报道里面说呢，这些新产业呢要避免制造泡沫，而且必须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不能脱离实际急于求成。你说呢就很容易的，什么航天经济啊，什么找科学家，但是呢我记得呢我们之前报道过呢，在这个科技园有一间卫星公司啊，就做衛星諗住射上去太空嘅，咁啊，亦都咧即係集咗好多資啊，揾到好多水嘅，咁但係最後咧就冇錢交租，咁啊呢啲咁嘅航天經濟香港有噶啦， 有 唔使再吹， 好多雞棚有航天雞棚經濟大把， 但係而家習主席講清楚議題面命，就話唔好製造泡沫啊，而且咧不能脱離現實，急於求成啊， 同埋新則生產力，而家開始由七月十七號開始，而家官方宣布係歐啊，嚇， 即係冇一窩蜂啊， 叫歐啊！你而家仲講咧咩新則生產力同埋創科咧？不但係歐，而且係軟對抗，因為而家已經轉咗口味嚇，唔食牛扒，而家咧係轉食意大利粉，又或者轉咗口味，而家唔食西餐，係轉食九格嘅火鍋。如果你而家仲话要食西餐咧，仲话要挂住嗰啲牛扒咧，啊，你系居心叵测，啊，梗系泡沫啦，梗系一窝蜂啦，因为叫中央计划下令啊嘛，指明方向啊嘛，你搞到连啊系做手提电话嘅小米啊，吓都进军埋电动汽车行业啊嘛，小米你本来系做手机嘅大佬，你走去玩嗰啲嘢把屁咩？呢啲咪就系叫国家机器大干快上咯。小米的生产线竟然都出三十万架电动汽车，上市不够一年就交付135,000。是啊，因为为什么？因为有中国补贴，中共政府长期向电动汽车产业呢，啊，这个提供巨额补贴。补贴就是银子。Follow the money， 有钱领，低息贷款政策支持，令到中国的电动汽车业不受市场机制限制，无序扩张，这个就是习近平所说的叫反对无秩序扩张，不计成本恶性竞争。现在大祸了，你补贴了几多千亿进去，生产出来的那些比亚迪几十只小米呢，全部在欧盟门口排晒长龙，即将是进入堆填区。 益香港啦，不如好不好， 其实没 事的，一折俾香港車主啦， 咁你講歐洲呢，這個美國嗰度啊落你閘啫，你仲有一帶一路國家嘛？嗰度成百幾個國家噶嘛，由墨西哥、中美洲至到非洲啊，啊吉布提啊，咁你嗰啲咁嘅電動汽車新質生產力，點解你唔拱過去咧？佢呢度冇講到啊，係嘛？廣闊天地嚟噶嘛，嗰度點解冇下文咧？唔使話湧落嚟香港啊，係嘛？香港固之然要为祖国啊，系消化咁多少啊？你话开放啊，大陆啲汽车落嚟自驾游，不如你优先开放比亚迪电动汽车先啦，系嘛？叫佢哋去大屿山啊嘛，系嘛？成个大屿山环岛游啊嘛，横掂你系电动汽车噶，呢啲你先至系支持啊，啊大湾区融入啊，一小时生活圈啊嘛，系嘛？哑晒，其实好多嘢玩噶都仲，啱唔啱啊？系咪一带一路？你而家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应该举手。 我哋而家咧系帮助祖国开拓“一带一路”中东嘅新质生产力嘅市场。你咪叫特首整个代表团里面有科学家有成，即刻又去一阵中东啊，系舐一阵翻嚟咯，头等机票啊，商务舱啊，吓，即系等于嗰阵时去呢个日本横滨咁咯，系嘛？最紧要视察同调研啊，呢个视察同调考察调研呢四个字咧。是好好是好正的。因为你可以坐免费飞机啊，组团啊，然后返返嚟又喺嗰处呢打卡啊，上 Facebook 啊，嗱我第一次食中东餐啊，嗱呢个喺沙漠嗰度啊，呢个阿布扎比政府啊係亲自招待啊坐架船出海啊，原来香港同阿布扎比同埋杜拜有啲乜嘢互补性嘅经济，返嚟吹一轮水，哦跟住当冇嘢。系嘛？呢个你睇下老挝啊、柬埔寨啊，跟住有冇几多水入嚟咧？而家啦，太空经济啦，叫航天经济好啊，又开一个新 chapter， 然后仲有2036年啊，叫大湾区奥运会啊，嗱，大湾区奥运会唔够长啊，系嘛？启德嗰度啊，体育馆啊，你而家你嗰度讲明，你讲到明嗰阵时睇启德。曾德成话要发展做一个叫体育中运动中心，而家点解变咗个开演唱会啊？嘅一个咧，另一个红馆啊，呢啲你咪又系你当初搞嗰阵时候，你冇谂过2036年会搞奥运咩？系嘛？奥运同大湾区啊，话而家合作喎，你讲啊讲得意咧，点样协调啊？你派代表团上去揾阿珠海啊、中山啊。江门啊，佢哋个个呢啲地方市政府有个小算盘噶嘛，哦，好好好，搞搞搞，钱呢？钱都问中央攞咯，中央攞啊，问边个批啊？李强啊，定系蔡奇啊，定系第一号人物啊？吓落咗嚟咪又一窝蜂咯，系咪叫咧就全部扎堆啊？就叫哇，乒呤乓啷啊！未来十年你香港热闹啦，系咪由上游特首啊号召，下至啊街头大妈载歌载舞。就是香港大湾区奔向2036年奥运这个远大目标。哦， 这些中国大陆 呢，你还有多少千亿 啊？叫做画大饼啊，陶生，即是画饼啊， 不要紧， 画饼就得的了。我们难听叫搭棚，好听叫画饼。总之呢，你信就得了。现在总之我就记住，以往那些盛事啊、熊猫啊、中东经济啊还没找数，现在就开太空经济。咁啊，呢个新质生产力又冇咗，喂，咁样跟住落去，咁香港点咧？香港搞咩？ 香港而家香港特区咧，有一班咧，香港呢啲以前殖民地精英非常努力咁去学做中国人，我哋要喺一个保持一个距离去欣赏紧佢呢个痛苦过程里边，其实唔痛苦啊，有水舐嘅，固然有痛苦啦，有代价嘅，因为你今日咧。你唔知佢開東，今日開東你攏咗去東，聽日咧可以開西，你攏咗西，動態清零就係啦，係嘛？當初話係一個政治任務，壓到一切不惜經濟代價，一夜之間可以即刻叫你開關噶嘛，係嘛？係嘛？跟車貼啊！你學做中國人啊，好痛苦噶，係撞到啊，嚇個頭崩啊，鼻腫噶。不過咧。你學習的過程裏面是有水舐的，係嘛？最緊要好像而家新民黨咁揸住嘅嘢，識空啊，空下邊揸住上邊。哦，科技創新，中華民族騰飛啊，揸住呢幾句就得啦。我香港都要飛噶嘛？咩叫民族騰飛啊？民族復興啊？飛啊飛啊，梗係飛太空啦、啊！香港而家淨係搞兩餸飯啊，鍾培生都識得刮你啦，啲有錢仔係嘛？叫三個字冇出息啊！梗系搞大佢啦，系嘛？到嗰阵时一逼咧，你叫你咪陈茂波，喂，你系咪追唔上啊？系嘛？你而家系咪赶不上国家形势啊？系咪我哋而家系咪要同国家一齐啊？系融入唔知第几个五年计划啊、十一五啊咩嗰啲咁嘅计划啊？吹水好容易，吹水嘅目的系达到舐水，舐水嘅目的系达到散水啊！因为啲仔女咧送晒英国、美国读书，然后搞掂晒美国、绿卡、加拿大，呢个叫三水主义。香港咧而家全部都系咧，你边度乡下唔系顺德，唔系中山，全部都系三水人啊！你唔知啊？系嘛？吹水、舐水同埋散水，几时散水呢？咁啊，睇下各自

约定风云谷再会。